1月16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咧将会喺6:30出现嘅环节，将会有呢一个嘅奔波 back to back 嘅。 唔记得个名 字？唔系，我谂住有少少 tension 啊嘛。 系啊， 即系做人啊，讲嘢个节奏啊，好紧要啊。 系 系嘛？ 有好多种 tension 方法，另一种就系、是、唔直情个 都唔样。一间6:30我哋将会有啊。奔波 back to back， 可以咁样制造个 tension， 死未？ 好嘢， 系啦，咁我分都会啦，即系个半个钟头，我哋就会即系一人拣一首歌去延续一个故事啦。 做咩唔记得一个玩法啦？ 我记得啊， 制造 tension 啊， 就会啊，会点啊？一人一首歌，跟住咧。 就 延续个故事啦，啱啱就可以知道我哋究竟啊， 小明啊， 会有啲 发生啲咩事啦？ 今日就可以除咗有延续个故事之外咧，我都今日分享咧，继续延续我哋寻日讲紧嘅东西。 啊，好啊，好啊， 即系寻日讲诶，即系执拾紧自己间房啊，跟住啲 CD 点样摆起咗出嚟啦，系一个好漫长嘅工程嚟，我话俾你听。 OK， 之前我有讲话执紧个衣柜咧，咁而家佢已经处于咗一个完成咗我谂三分一左右嘅状态啦， 三分一 系啦，咁但系佢已经停止咗啦，原因系咩咧？因为我执咗三分一之后咧，佢已经可以运作啦。 哦， 嗰次我同大家推介绍嘅系一个系统啊。系啊，我个衣柜而家咧，佢有一个 运作到嘅系统、啊， 系统冇错啦。咁所以佢已经可以自己运作。咁譬如洗完啲衫啊，或者啲衫着完啊，点样安顿佢咧？大底上有一个可以运作到嘅系统，咁我就摆咗喺度先啦。其实因为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咧，就系、 是。 抌咧都抌咗好多噶啦、啊，有一啲就系要送出去捐出去、 啊、 或者卖出去啦， 系啊系啊， 跟住有一啲嘅储物收纳嘅一啲柜仔啊或者啲篮咧，咁、我仲要度 size， 然之后要物色啦，同埋你要计下我嗰个收纳嘅篮为例，佢可以放到几多，我而家呢个 planning 究竟系啱唔啱数，我而家都用紧啲现成本身衣柜里面有嘅一啲分隔嘅一啲篮咧，用住先咁样。咁但系下一步就要个好 size 就要物色。我之前行过一次啲 家品店 睇过，但系嗰啲 size 未必啱啊。即系因为我衣柜好深啊，差唔多成50 cm 啊。咁但系 你屋企使唔使咩噶？揸嗰啲高卡车咁样先？ 唔使高卡车嘅，但系要坐缆车上去上面。即系个衣柜最高就要坐缆车上去，先至攞到顶嗰啲咯。系啦系啦， 即系要坐潜水艇，深度要坐潜水艇先 落下面就可以揾到夏季啲衫，因为我摆咗喺好低嘅，要坐潜水艇落翻几层 好深啊，真系，咁真系好深、 啊，好深啊，系啊。所以点解你话要慢慢要组织一下啦？咁但系已经有咗系统，咁已经 OK 啦。咁而家就陆陆续续继续将一啲物品或者一啲模型咧，即系去日本之前其实都买咗啲新嘅模型，咁慢慢去多咗几。呢次睇多咗之后咧，你就开始明白到自己有边啲系真系想储、有边啲咧其实之前咧冲动性消费买完摆咗喺度，但系其实你系咪真正想储咧？当你喺有限条件、有限空间、有限金钱之下咧，其实你就会知道你真正想储系边啲系列啦，边啲品牌嘅 line， 即系有如寻找真爱嘅过程。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将一啲。之前買落咗未開嗰啲就慢慢，譬如又放緊啦，咁樣即係做緊呢啲咁嘅工序去執。咁跟住啲 friend 見到就仲要好笑，譬如有對波鞋買咗好多年嘅啦。咁跟住之後就覺得，我真係擺咗喺度咁多年都冇著過，好新淨咁。不如算啦，幫我揾個新嘅主人啦。咁跟住擺喺網上面啲 group 咧，跟住啲 friend 見到 cap 低， 見到，呢、這個你嚟㗎咁樣 嘛？咦，你買嘢啊？做咩突然間買嘢啊？咁樣嗰啲即係好好奇啊！ 尤其年尾好容易發現自己啲。friend 喺度卖紧嘢噶，好容易 嘅。即系佢哋问我几样嘅，第一系咪已经开始大扫除啦？第二就系咪谂住喺垃圾清废之前执屋嘅时候咪处理啦？各样啦。跟住我话其实唔系嘅，其实我枕住都有，只不过因为而家呢段时间咧得闲少少，我可以真系因为话简单唔简单，话复杂唔复杂。你嗰样嘢你想攞去转卖啊，或者问有冇朋友要，你都要。即系你都要摆佢出嚟啦，靓靓仔仔咁，你都系咁样影张相咁样俾人睇下，我个物件系点啊？你有冇人想接收啊？咁啦，即系譬如寻晚就执咗一啲 接近穿窿嘅物啦，我認為。 誒、哎，我都係啊， 因為我妹嗰邊即係佢實習定係佢搞活動嗰邊咧，就喺度徵收緊一啲可以係全身可以係清潔過嘅物，咁、然後佢哋去做一啲upcycling 攞嚟做一啲工唔知公仔啊， 即係再嚟織一啲嘢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就可以啱時候。 哎呀，你早啲話我知嘛。 咁跟住 我抌緊。 佢琴日晏晝先講，然後話個 deadline 係尋晚，咁我都幫你唔到啊，係咪先？咁我屋企即刻執咗一啲。嘢就俾佢，咁佢就可以，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有一啲嘢你望住佢，你系唔系好想，即系你系 唔想处理， 唔想佢去堆填区。 系，我明白，我明 白。即系例如屋企仲有啲，譬如 DVD 啊、Blu-ray 咁样，而家我真系唔会摆佢入部机度睇啦。咁但系你话摆落，即系你唔想嘥咗佢，就去堆填区或者去回收， 你觉得好浪费。 你硬系觉得呢个世界系会有人想要佢啦。 系， 我咁样讲啦。 同意。 你觉得佢系有机会揾到个新嘅主人？ 似你嗰五只定六只嘅古惑仔 VCD 咁样。 你揾到个新嘅主人就系你啦，咁样系啊，咁所以我系觉得系一件咁样嘅事嚟嘅，即系你总会你唔知道你冇用啫，即系呢个系资源配对嗰样嘢啦。咁啊，咁啊，所以尝试下帮屋企好多唔同嘅揾紧一啲新嘅主人咯，有啲鞋或者甚至乎有啲以前细个买落嗰啲积木啦 L 字头嗰啲咧，即系而家真系唔会再砌噶啦。咁但系佢就好 牙位， 好牙位，摆咗喺床下面一个袋咧就装起晒咁样， 咁呢啲又袋装得晒，唔好牙位啦 ，OK 啦。 你要知道，当你有好多个袋装唔同嘅嘢嘅时候，你就会逐样清噶啦。 同埋好痛苦嗰样嘢咧，就系我用翻我自己做例子咧，就系我每一年喺临年尾嘅时候就会经历呢个进程，就系每年抄紧个柜，有啲乜嘢要抌，有啲乜嘢要 keep， 有啲嘢就系好似你咁讲，你摆佢喺度，你又真系唔会攞翻出嚟用，或者唔会攞翻出嚟着，但系你又真系唔舍得抌咗。个堆填区度咁样，我已经接近咧，唔知第三年啦。今年执嘢嘅时候见翻同一件嘢，跟住我今年终于狠心少少断舍离捐咗出去。 系啊， 因为我发现我谂咗三年，我前两年 keep 咗，其实我都真系一次都冇攞过出嚟。 系啊，即系最惨重嘅有一啲咧系全新嘅，即系例如有一段时间咧，我啲亲戚或者朋友咧知道我好中意 PC 九咧，佢哋会送咗好多啲精品俾我，嗰啲真系我冇开过，摆咗喺屋企。咁但系因为好中意 PC 九，但我通常我自己储咧，净系会买啲公仔摆床头咁样细细只咁样。咁嗰啲精品咧真系好新净，你系知道即系呢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唔会想要佢，因为有啲人真系会储噶嘛。但我就冇储精品，咁嗰啲我就一路摆咗喺屋企。咁跟住做咗两日，打开个柜通，打开，咦？即系我一见到就系佢仲喺度咁。咁你即系用都冇用过，咁呢啲你真系唔会就咁礼手就掉咗佢啦。 系， 又系嗰个 concept， 你觉得你望上去呢、這个世界一定会有人想要佢，只不过你唔知系边个啫， 系未揾到。 系啊，咁所以做紧一个咁样嘅清理嘅功夫咯。咁同埋因为好好嘅，而家你网上面除咗有啲专属平台咧，同埋有好多嗰啲叫做兴趣群组咧，咁好多买卖或者有啲飘书，其实如果有啲朋友屋企你有啲书，其实你唔知点样去处理，其实你可以物色有一啲唔同嘅机构或者有一啲社交平台，有啲叫做咩业余人士或者普通人啦、啊，去自发 兴趣 group 咁样啦， 咁样咧会交换一啲书。其实有啲我都试过咁样，即系我自己唔睇啫，但可能人哋有需要咁。 系啊， 即系有一啲书我依排执就系我过咗个阶段，我可能或者本书睇完我唔需要噶啦咁样，咁跟住就搵新主人咯，帮佢咁有人会睇噶嘛。 我成日咧上啲社交平台咧睇到即系唔系好兴嘅，即系你住嗰个区份吓，总会有啲咁样嘅专业噶嘛。 系啊， 成日会见到话啊呢一区咧唔知有个可能有个老婆话啊帮老公清货咁样，跟住然后 哇呢啲劲啊， 捐出大量 送模型，分分钟。趁佢翻工嘅时候帮佢清， 系啦系啦， 系啊，跟住仲要咧，跟住可能个老公咧翻工嘅时候 search， 哇呢只几抵， 咁似我屋企有一只， 系啊呢只几抵，我屋企都有呢只，咁熟口味，点知原来系自己老婆摆上网， 但系好好噶，通常呢啲下边都会有一啲好有义气嘅，即系男性朋友就会话我帮你 hold 住咗先。边一个 摆住我屋企先？ 系摆住我屋企先。老公见到麻烦联络翻我嗰啲嚟。 系啊，真系会有呢一啲噶。咁所以就即系呢啲群组其实几有用嘅。咁当然啦，即系大家如果真系要去嘅时候，佢有好多嘅。 即係自己要留意風險啦，嗯、即係對象啊， 各樣千祈唔好俾人呃咗。 係啦，即係睇清楚啦。咁但係咧，因為呢啲群組又非常之多啦，我發現，同埋咧，我即係終於整理一下自己嗰個社交平台，即係整理完一個實體嘅嘢嘅同步咧，亦都整理緊自己一個虛擬世界嘅，即係成日都講執屋。系啊，你成日都会执衣柜啊，执书柜各样啦。但系你个电话啊，你个 hard disk 啊，你个电脑个桌面啊， 系咪讲紧我啊？ 系， 哇！我想讲， 你要清噶嘛？ 我电脑个桌面塞到爆咗啦，终于都要开 folder 做翻啲分类啦，终于都要。 系啊，你即系你哪怕系即系临时醒到你开个叫 我有个习惯开个叫 temporary folder， 然后咧就会开个 folder 整一个日子，就会将。暂时桌面嗰站唔用嘅嘢咧，怼落嗰个 folder 里边先嘅。 你系咪嗰啲 folder 个分类嘅方式就系会有一啲睇唔明嘅英文字母加数字咁 样？哦，唔系噶，我啲全部都睇得明噶。 哦， 系啊，就算几多激都好咧，我都系会改一个睇得明噶。哦即系例如系税单啊， 系啦系啦，银行月结单啊， 咩都系讲啲安全啊嘛， 系啊。 即系你都要清理一下你自己一啲电子废物啦，我称之为咁样。跟住我喺社交平台咧，我啱啱今日咧翻嚟之前咧做咗一个工序咧，因为即系好耐冇用嘅 F 字头嗰、那个，咁样咁多年嚟咧，你可能 like 咗好多唔同嘅 page 啊，或者入咗好多唔同嘅 group 咧，咁、因为我发现，当你入咗杂不楞嘅时候咧，你想靠个演算法去 gen 一啲你想睇嘅好难，因为太杂不楞啊。我而家佢想去 gen 就 gen 一啲咩咧？gen 翻一啲嗰啲买卖 group 嘅一啲资讯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即系审视一下自己 like 过一啲嘅专业咧，然后我就逐个 unlike 或者 unfollow， 因为反正我都唔 系 好用噶啦，已经即系 F 字头嗰、那个，然后你就发现咧，自己唔同，你会睇得到自己 唔同 时期咧嘅兴趣喺边度，譬如咧，你会见到连续有几个可能系一啲足球员，譬如斯朗拿度啊、美斯啊、朗拿丁奴嗰啲咧，会连住咁样 啊， 咁你知道哦，嗰期咧应该就系睇紧波嘅时候咧就 like 咗啦。跟住有一段時間咧，應該係做緊之前一份工作係環保組織咁樣，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 like 咗好多唔同一啲相關議題嗰啲關注組啊，嗰啲咁樣又會見到啊，係啊，跟住之後有一啲咧就可能籃球員啊，啲籃球隊，跟住譬如啱啱入行嘅時候咧，你就因為要揾好多唔同嘅嘉賓啊，揾好多唔同嘅題目做電台啊，所以你就發現會 like 咗好多一啲content page 或者一啲本地會做好多唔同專訪嘅一啲專業咧，即係佢哋會做好多噶嘛， 係係 係，你會知道好多呢個城市裏面唔同人嘅故事咁樣。 有時又會見到嗰啲衫上唔係村上春樹嗰啲係嘛，即係有睇書。 啱啱你又製造咗個 tension 啊喺嗰度。 即系我都会有啊，好多嗰啲作家咧，我都有时会见到佢哋啊，有一排好中意睇佢哋嗰啲系列嘅小说咁样，我又 会 有。 哦，系啊系啊， 不过而家冇睇，咁所以又 unfollow。 系啊，甚至乎有一啲揿入去，你发现点解我会曾经 like 过咧？跟住你觉得佢可能改咗名啊？即 系认唔到啊！ 即系你会觉得佢，因为有啲人系咁样操作噶嘛，即系佢吸用一个主题吸纳咗啲人，又隔咗一排，可能佢改头换面咗咧，就变咗第二个专业咁样样。咁啲嘢就唔同咗啦，咁样咁所以就做咗一个大清洁，跟住清完之后咧，再重新开个 app， 发现咧真系佢喺嗰个最新动态咧，佢喂出嚟俾你嘅嘢即刻唔同晒噶，因为平时嗰啲好杂乱咯。 系 啊， 而家就干净晒啦。 系啊，呢样嘢 排咗毒咁样。 呢样嘢想做好耐，但因为之前仲有用呢、這个手机应用程式咧，你会多啲 concern 即系啊！而家如果我 unfollow 咗呢、這个啊，咁我咪 miss 咗啲嘢 ，miss 咗啲嘢咯。咁但系而家唔用嘅时候咧，或者你好单一目标知道攞嚟做啲乜嘢啦，咁咧你做呢个清洁嘅举动咧，我觉得就系好 good 嘅， 好好、啊， 好快啊！ 我 feel 到你而家个人都干净咗， 你觉唔觉啊？冲埋凉先翻工啊，几干净啊！ 系啊，系啊，企理晒咁样， 系啊， 大家年尾应该都即系各方面啦，实体啊好，电子啊好，都清一下自己屋企啲垃圾啊，啲好耐冇处理过嘅电子废物啊咁啊， 系啊，唔使用你好多时间嘅咋，晏昼即系你放假嗰日，摊喺屋企仲好啦，电话你摊喺度食完个早餐，星期六咁样碌下个电话，揿几个掣，如果你本身好似我呢啲 follow 咗咁多，我谂都系个零钟搞掂晒，系啊， 叻， 掂噶啦。 视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时。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睡还可以一辈子。 让我想跟你一起在这痛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调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头过乱世是一种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时，这个夏天满是甜，回忆也满是笑，说着睡连街灯都暗了，命途上再多波折都要尽情嬉戏，可世事需过分完事，就这么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随风与你玩笑，俗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 这个 CY Leo 的躺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应轩报道新闻。元朗上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31岁男子死亡。朝早大约7:20，一部轻型货车沿18乡路往榄口村路方向行驶。驶至近18乡路99号，据报怀疑撞到正在过马路的31岁男子。该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清醒送到博爱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26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密切监察内地新增一宗人类感染甲型禽流感 H5N6 个案。呼吁市民无论在本地或外游期间，应该时刻保持个人、食物和环境卫生。个案涉及一个住在四川省资阳市的59岁女子，发病前曾经到过活禽市场。她去年11月25日出现病征，之后入院接受治疗，当时情况严重。自2014年至今，内地卫生当局通报大约89宗。是一共89宗人类感染甲型禽流感 H5N6 的个案。内地下星期五展开为期40日的春运，国家交通运输部预测，全社会跨境人员流动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估计涉及大约90亿人次，其中18亿估计透过铁路和民航等的传统运输出行，余下72亿估计是自驾游。国家民航局预测，今年春运的民航旅客运输量将会突破8000万人次，创新高。国铁集团就估计，全国铁路在春运期间发送4亿8000万人次。当局强调会适时研判客流情况，指导相关部门做好运力应急预案，有信心迎接这一场大考。另外，国家疾控局预计春节假期前后新冠疫情会回升，会强化口岸防控能力，亦都会提前调配春节假期的医疗资源，满足民众假期的用药需求。美国总统选举举行首场初选，前总统特朗普在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取得压倒胜利。票站调查显示，特朗普得票率52%，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得票两成排第二，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以一成九紧随其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祝贺特朗普，说结果将会令到共和党更接近团结，从而在十一月大选取得最终胜利。特朗普之后接受采访时候说感觉良好，非常荣幸，说过去三年国家经历很多糟糕的事，而且还继续经历糟糕的事。总统拜登在回应中承认，取胜后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参选人当中的明显领跑者。艾奥瓦州是美国大选首场初选，民主党方面州的民主党人将透过邮寄选票投票，结果三月公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1度或以下。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大角咀啦，因为爆水管，而家大角咀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博文街嘅慢线封闭咗。另外博文街去大角咀道方向嘅快线亦都系不能通车噶，揸车朋友经过现场咧要留意啦。咁就系大角咀因为爆水管啦。在大角咀道和博文街交界有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上狮隧车龙排到近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车多，龙尾是排到去门牌110号。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丰和村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一段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的隧道费会便宜，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我不知道怎样拣啊，点解生活成日都出咁多难题考我噶？ 我明白你会怕失去，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怕，但系都要拣噶。如果你真的问我有什么建议，问下你自己吧，究竟失去哪个会更加心痛？ 鸿飞怕失去的是哪个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老公，这是什么来的？ 娃娃塔咯。 你当我傻噶？哇塔有得入碟嘅咩？ 点解有咁多钱买呢啲嘢噶？ 因为 一定系加咗人工啦，做咩唔话我知啊？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男女大不同嘅事都喺呢度。 狗奴有冇觉得你家嘅主子对你忽冷忽热呢？佢哋日日都识得要你服侍，但系你对呢一班毛孩又识得几多咧？睇港台电视31 Pet Pet 搞边科二啦，有我 Baby John 同埋陈伟璇，每集邀请各界专家拆解宠物心理、生理健康迷思，仲有艺人名人带埋宠物上嚟分享饲养心得。星期六晚8:30，港台电视31 Pet Pet 搞边科二。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不神断写嚟咧，真系要意志坚强先得噶，话你听。 波成，我明啊。细个嘅时候就话中意就 keep， 唔中意就 delete 啫。人大下大下，对身边嘅事物好多嘢都有咗感情，要从生命当中去割舍一啲出嚟，好似慢慢变得越嚟越难。又或者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啦。 对望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随更远，聚散次序盼会逆转，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力片进与退场亦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若个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只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天真与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那道我不敢，人人曾放开灯对的人为憾事，当醒觉没法再向你步近，就算再次进场，但语句读不出当天口吻，那日不 难免伤感作铺陈。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遗憾是我视觉没法再向你步近，让你永远退场莫转暗，让当天心中供养。 带嚟有细猫应志月最新排台作品 You're Gone。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沉上的温馨，我飞越地球另一边，几次坠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From 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痛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色压力中平跌。若浓若淡，我明白了。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沉上的温馨。似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赞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节日礼物到简单心意，都开始珍惜念记。从微小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容易遗忘的直觉，细微拥抱的细腻，但每日点不经意。 陈明喜 Little Love。 一旦同一啲嘅事物建立咗感情之后呢，要舍弃佢就好似做緊一个人生当中好大嘅抉择咁样嘅，攞起放低又再攞起， 情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

是我和一丝不挂的忧伤，是不能被偷看到的。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坠落到边界上，你不能拯救每一个人的。哦，我已经不想重新穿上伪装。哦，我已经不想继续假装坚强。哦，我已经再也再也不能对自己说谎。藏不住的笑容送给谁呢？忘不掉的痛苦就当算了，我会记得每一次拥抱，这一次我值得快乐。 吹乐团一丝不挂的忧伤，或者有时是看得电影多啦，就好像重庆森林当中梁朝伟屋企都好多立立杂杂融融烂烂的物件，他都不舍得扔的，例如是一些穿晒窿的毛巾，巢晒的背心底衫，用到剩返细细旧的一些番碱，硬是硬是都是要 keep 在屋企的。 怎么了？这大雨还没下完，你的心一直掉落，不能留住过往。但今天被海里浮现你的影像，你的笑还是一模一样。遗憾不堪思量，故乡月色苍茫，听我说这凋零的愿望。如果你是月亮，能不能够陪伴，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中你的身影坠落在我的心里梦里，遗憾不堪思量，古城月色苍茫，听我说这前世的盼望。如果你是月亮，能不能够陪伴，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天空已经泛黄，只要你在身旁，就是我这一生的渴望。如果你是月亮，能不能够让我遗忘掉我爱你的忧伤。 陈奕迅《空城计》，或者怀旧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来的。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上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半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

满，已经装满权威的当上法官，等这对话告终，焦点沉默，你像炮弹飞车连珠出击，三伏皮太掩。 听个潘超同嘅 Say Nothing， 平日翻工好多嘢你都冇得拣啦。咁变咗喺自己私人嘅空间当中，你自己啲群组度。 当一天光各各斗法军将铁棍强制性决定， 想听啲咩都系自己拣。 当一向中各各武杀个性惯性强制性坐定，一味听命，一味固定，靠你变做布景。当一天睇各各眼分天气候，何妨披露分析。在这案件案性个答案兑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升官一刻激你，作个结算你，算准某个数字。 Eagle 的新派头歌，一个新颖的风格出现在他身上，有这首叫 No Say。 对于啲同事老板冇嘢好讲，但系同埋你会发现有啲同事咧，好愿意喺度搞气氛。 有证左小尴尬说冇效，白眼转红眉圆就似个招。Better work it out, better work it out。女友 emo 到抢口会搏闹，自拍送上就由你地恶搞。Better work it out, yes I work it out。当大数据靠你靠计数靠准备，准备变化大快无语计到出嚟，出嚟全世界你胜我制胜搞出奇。Get it,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由冷场到爆冷。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前程难以爆冷，我可以打横行。Didn't see it coming, I'm popping, kicking all offs. When the beat drops, I'm the one on top. Troublemaker in the club. The crowd goes wild, cause I turn them up. Like a magic show, call me Mark Houdini. Fetish come out loud, oh my god, you're tripping. I'm a race taker, bruise breaker. Live fast, no breaks, yeah. 整个探网搞我变作典型，典型怕去过界眼界会太扁平，扁平全世界老正我只性搞鲜明，鲜明。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有冷

looking at a different page, but we think the same. Baby, that's a fact. I got a feeling lately. You could be the one. Am I talking crazy? Oh yeah, it's a fairy tale. I ain't gonna question how I feel. 'Cause you got the keys in my heart, heart. Never felt like this before, but now I know. You got everything that I wanted and more. Won't let you go. 人嘅 eye to eye， 每一日你翻工遇到好多唔同嘅人，眼望你，你望我咁样，可能有啲人你睇唔顺眼，有啲你又特别 friend 啲啊。搞咁多嘢，最紧要都系等自己翻工翻得攰啲就得啦。 应加身体肯整好坐低，做最规矩的那位，必须得体物品才越矜贵。这个伟大话题我已被破例，选择节目太虚伪，粗制滥造气质系文艺更弊，不满意便转位，我是个体任你挤，但你跟 out of my mind, ain't nobody can do it like mine. I'm so one of a kind. I know this is my time. Hey, hustling, bustling, that's all I know to keep my body moving. Come on, 你的表情 now hush. 请你收好麦克风 'cause I'm moving too much. 只剩我没有关系，只怪世上有所谓，名利捍卫，但世也为要死。 我揾 featuring Ash 嘅 Don't Wanna Move。 送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拥抱，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送进我的躯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演说，他说中国经济稳健前行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这几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在三成左右，去年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预计经济增幅为 5.2% 左右，高过去年年初 5% 左右的目标。李强表示，年会以重建信任作为主题，非常契合大家的关切，一定会引起广泛共鸣。他就经济领域重建信任、加强合作分享五点建议，分别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好汇聚世界经济增长合力，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协作，切实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技术变革更好惠及人类，加强绿色发展合作，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着力建设普惠包容的世界经济。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要求环境及生态局局长清晰地被市民知道垃圾征费的执行细节。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被问到是否反映之前宣传不够，他强调绝对不是，指出根据很多地方经验和香港其他议题经验，市民要到接近措施生效时候才紧张。他强调宣传教育不断增加，不是宣传不足。他说环保署昨日已经公布了全港售卖指定袋和标签的零售网络，会在今个月26号开始发售。他又说环保署未来一两个月会向全港小学生每人派发一个15公升指定袋，希望学生将资讯带回家，令宣传更入屋。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密切监察内地新增一宗人类感染甲型禽流感 H5N6 个案，呼吁市民不论在本地或外游期间，应该时刻保持个人、食物和环境卫生。个案是一名住在四川省资阳市的59岁女子，发病前曾经到过活禽市场。她去年11月25号出现病征，之后入院接受治疗，当时情况严重。2014年至今，内地卫生当局通报一共89宗人类感染甲型禽流感 H5N6 的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逐步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1度或以下。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错咗添，我啲拍子好奇怪。 你个节奏感觸得有啲臭。 系我啲节奏感点解会咁嘅咧？咁啊，到底今日小明会有啲乜嘢发生咧？吓、啊，由我呢个节奏感之王啊，吓，转头就会啊开启呢一个小明嘅故事吓。 嚟啦，快啲， 系嘛？咁啊，嚟即刻嚟，咁啊，开始奔波。 Back to back。 哇，咁快！又差唔多嚟到农历年嘅年尾啦。小明有一日趁住空档喺屋企执屋，执下执下，发现有好多旧嘅一啲 DVD， 佢其中一隻揾咗出嚟想抌，但係因为一隻歌佢又唔想抌。其实无他㗎，佢喜欢呢一套作品纯粹是因为入面的歌真的很好听。 我放低了酒杯，杯里是空气，我不想再喝酒，原因我在等你，盼我将暖水倒入杯里，期望你能回忆我潜藏动机。恋一世的爱，刻骨铭心，为你愿意等。温水似的梦，终于发生，恋在我心。这世间有真爱，能用我的心去装载，已放低我的心，一切递给你，太多困扰，原因我在等你，意志尖去接触杯内蒸汽，投入爱情极美，我遗忘自己，恋一世的爱，刻骨铭心，为你愿意等。温水似的梦，终于发生，恋在我心。 莫文蔚的《恋一世的爱》这首歌令到小明他有感觉，因为他觉得原来很多东西会变，而这首歌原来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版了。而他也发现自己不同了的，就是以前喜欢喜剧之王是尹天仇的角色代入感重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今次再看呢，他反而代入了柳飘飘的角色。原来你一喜欢一个人起上来可以为他几咁死心塌地呢？定话其实因为张柏芝真的做得很好呢？所以小明就走咗去揾张柏芝另一套戏嚟睇，嗰套系《星愿》。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我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 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那里是否有尽头。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 带嚟有张柏芝的《星语心愿》，但有时想想下，小明看戏其实那个戏路都很广阔的，有时候看得多一些沉重的爱情剧，间唔中他又会想看一些轻松一点的。是的，爱情是要有一些不同的状况滋润一下的。 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陪你变成老太婆，哎呦难难难的时候， 来自夏的摸摸茶的浪花一朵朵。当年小明看这套戏都真的幻想自己一天可以在沙滩边有间这样的屋，当然希望隔离那个都可以好像郑秀文一样啦。话晒郑秀文都是小明的初恋，如果因为夏的摸摸茶之后，他就继续找很多郑秀文的电影来看。 一个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多完了。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身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分叉的感情线 一套又一套令人好有记忆点的电影，全部都在小明的眼前。听过有郑秀文感情线上，执执下小明找回一只他小个很喜欢很喜欢的。他喜欢这套电影不是当中的女主角，而是一位友情客串的角色。里头呢，他还和男主角古巨基有一段接吻的情节。 来到我枕边，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要是留着你真实

拜拜红温呢套戏入去碟机度睇之前，小明反而攞翻呢首歌出嚟听，嚟自卢海彤所创作嘅 27 啊。